喂，hello，系咪大声一阵啊？Hello，天佑，May Wong，叶美旺系咪嗰个美？唔系哦，刘炳良，Hello，哦，你呢个 Tuck 模式，但唔点解叫 Tuck 模式，唔系叫邓模式咩？Hello，咩何俊良啊？你好，未见过喎。呢、这个梁苏人啊，好似见佢留言嘅喺个 YouTube 嗰度，系咪你嚟噶？头先咧，之前有两次。假嘅 live，我喺研究緊嗰個 app，研究緊呢個 OBS 咧，就我想 set 定啲 hotkey 啊，點樣 tune 顏色啊，但係發覺 tune 唔到顏色嘅，即係而家啲面好青咧，搞唔到喎。咁咧佢 suggest 咧，即係有人教咧，就裝個 app 叫 iGlass 定唔知叫咩 glass 嘅，咁咧就可以 tune 到個本身個 iMac 裏面嗰個 cam 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嗰、那個 app 係2013年係最後 update 嘅，咁你知 Apple 啲 OS 係咁瘋狂咁樣轉啦，你真係唔知佢幾時改咗做唔到，但係冇人講咯。咁我下次我其實爭咗條 HTML 嘅線咧，就可以用到我自己嗰啲 cam 噶啦，但係咧我就漏咗喺土瓜灣嗰邊，就冇拎到過嚟。咁所以咧，我都要過翻去攞一最後一批嘢過嚟先可以做得到。咁啊，忍受住呢个 cam 先，暂时。OBS 系咪 iPhone app 啊？唔系，OBS 咧系一个 iOS 同埋 Windows 都用嘅 app 嚟嘅，就系、是、反而 iPhone 我见唔到有咯。咁所以咧，我而家就系用个电脑嗰个 webcam 咯，即系本身 building 嘅 webcam。嗱，而家大家聽到啲 background noise 咧，因為我仲做緊嘢，咁咧我做嘢嗰 artist 好 Q 嘈嘅，咁我而家 upload 啲嘢咧，我就可以刪咗嗰邊嘅 app 啦。你等等先，留俾少時我 check 下啲公事先啊！留俾少時我 check。check 唔到聲添，好啦，所以我試下刪咗呢個 live 嘅聲，睇下得唔得先。 我自己嘅方法去尋。我哋拍到大結局呢一集嘅時候，面對法律都制裁唔到嘅敵人，我想去用我自己嘅方法去尋求我心目中嘅正義。 其實之前無論癲姐係用幾多不擇手段去打贏一啲官司都好，或者去走幾多灰色法律罅都好，其實癲姐係永遠係。諗盲盒着想噶嘛？ 但係如果我做呢個選擇嘅話，就會連最後身邊嘅癲姐都會放棄埋。 但係今次係唔同，點解癲姐會話求下你信法律啦？ 你咪真唔再相信法律啦？ 癲姐知道如果盲盒去揾阿戴德仁報仇嘅話，盲盒就會從此喺癲姐嘅生命裏面消失，因為殺人坐監啊嘛，大佬。 一半殘廢嘅狀態，咁佢都盡量去求我唔好去做呢件事，因為呢件事對我嚟講，除咗空多吉少之外，都其實係放棄晒之前去建立佢所有嘢。所以大家睇到頭先佢全程投入咁樣去點樣去嗌我唔好做一件傻事，但係其實我自己當其時亦都係俾仇恨蒙蔽得好緊要嘅，最緊要眼盲心不盲。 咁其實我同嗰下做戲係正嘅，因為咧我哋兩個真係。好老死啊！個感覺， 咁所以我哋成日好多爆肚啊，好多碎嘴。 哦，丁滿月棚棚。 丁滿月棚棚啊，咁我哋嘅關係係咁樣嘅，所以我哋而家有一種關係叫做 Gogo 與癲姐咯。 Gogo 與癲奴啊。 係，因為佢改咗個名叫癲奴，因為我拍沙華就係呢個叫咩啊？ 攞下癲奴。癲奴， 即係講到佢無家可歸咁啦。我哋拖手嗰啲純粹都係，我真係為咗潤佢咋，係絕冇呢個浪漫嘅成分。我同 Gogo 千祈唔好有浪漫呢個成分。我哋係研究過樣有浪漫成分，就是、喂。 搞掂，喂，冇啊，都啱啱好赶住要交啲嘢俾人，咁咧抌咗上 Google Drive 咧，咁啊再通知埋佢哋咧，但系唔打剔嘅，咁先至叫做为之完成。哇，三百几 Mbps 就嚟爆厂噶喎，慢少 send 俾佢啦。OK，Hello，、okay、小明坐火车，Jackie Sim， 今次女版达哥把声，哇，咁你认得，你肯定系嗰个台嘅忠实观众啦，好嘢啊，阿 Fred。T-Mono 是不是即是在那边都见过你的 Facebook 有声就得梁苏人头脑真是转得超快，我只是留过一次，不是头脑转得快的，你的名字那么难读有印象嘛，你好像我都不记得留什么了，但是 Hello，好似呢 ,OBS 系desktop 冇错，好似呢个 OBS 呢可以将另外一个 app 嘅嘢摆上个画面㗎，我记得就。但我仲未研究到，因为呢好危险㗎，头先好彩我唔系做緊啲咩不雅嘅嘢啫。我系试緊嘢嘅时候无端安即系start 咗，因为我头先试咩呢，我想加个 hotkey 落去嗰个 app 嗰度呢，我加咗个 command s 咁样呢，因为 streaming 㗎嘛。咁我加咗就即刻 stream 喎，咁我又唔知喎，同埋我以为唔开，即係开住嗰个 YouTube 嗰个 app 先得，但唔知开唔开都得㗎，我唔明嘅，即係因为你有条 key 呢，你就可以直接呢喺 YouTube 度 stream， 我諗就唔关开唔开住个 browser 嘅事嘅，咁所以有啲危险呀，所以我 off 晒嗰啲唔搞呢啲处，因为又要开始啦。我呢排樣嘅勁殘啦，黑眼圈，琴晚因為前晚病咗啊，前晚去男生圍嗰度開工，點知咧嗰度哇，因為初四咧係仲係假期嘅關係咧，咁咧入男生圍咧啲車多到咧要排隊入同排隊出啊！咁的士佬呢好古惑㗎，一去到就嗱臨喇，呢度係落車行兩步到㗎喇，頂你入去兩步，距離我要拍嘢嘅地方呢，我 check 過係 1.6 公里囉，我就係步行 1.6 公里入就行咗入去，咁跟住先至到現場，我淨係行嗰度行咗一個鐘啦，即係慢慢行又等人咁樣呢，因為我有個朋友話嚟探我班，咁但係佢都放棄咗個車唔揸入去，咁終於個幾鐘頭先行到入去囉，嘩個人勁攰，返到屋企呢攰到病咗囉，咁同埋我可能食咗啲對喉嚨定唔知食到敏感嘅嘢呢，就個發覺食到有少少腫腫地，咁於是乎呢瞓得唔好，因為呼吸都困難，我直頭個鼻塞晒啦，同埋有一邊嘅食道對上成個附近都腫晒，因為食咗好多洋葱，因為好多洋葱呢，原來洋葱同埋蒜頭我都會腫的，我對上一次這樣腫到呼吸困難的經驗呢，就是在比華利山做嘢洛杉磯，住緊比華利山那裡吃了一間餐廳，是呢那些南斯拉夫嘢嚟嘅，咁呢佢堪稱呢就好正宗喎，咁呢牛油嚟㗎嘛，咁原來就係嗰度啲地道菜嚟嘅，我啱食完之後呢，直頭係呼吸困難啊，同嗰日 病一月差唔多，但系仲严重少少。我系咁灌水，争啲要入急症室噶啦。后来咧就翻到酒店，唞咗一阵就好似好啲，就冇事。但系都冇前晚咁样瞓唔着咯。咁瞓唔着，大学今晚瞓醒觉又个人好攰啦，周身攰。琴日翻到嚟做嘢咧都死咗半条人命，冇做过嘢，坐到戆居居咁样，好辛苦，好辛苦。咁跟住好早就瞓咗啦。咁琴晚都叫做瞓到，所以今日咧都叫精神啲。我但眼圈劲黑咯，都系唔系好掂嘅。Anton 话营养认声都好叻，睇无线睇无线啦，唔使扮嘢啦。但系好奇怪啦，我唔系话屈你系蓝丝啊，你话即系认睇 TVB 需要蓝丝啊。但系我识好多人咧，都口口声声话唔睇无线咧，但系又睇晒嘅。即系你出嚟倾偈嗰啲 friend 就知噶啦，即系个个都懒知性咁样。但系咧一讲 TVB 咧就熟到爆嘅，呢啲吓冇嘢嘅，中意睇咪睇咯，唔好唔认咪得咯。系啊，食即系药物敏感，我就冇乜咁历史。但系食物敏感咧，洋葱同埋加力咧，呢两样真系好大镬。个 connection 唔好，系、啊、我头先都窒晒、啊，我连我自己睇自己都睇唔到、啊。所以呢排咧，我。contract 咧，我知道呢个12号就完晒噶啦，所有嘢唔系所有嘢，系前期嘅嘢。咁到时唔知会续约定系加时，我又唔知啊。因为唔系办法咁做法，即系要咁嘅年纪咧，唔应该即系除非有车又好啲咯，有车同埋好豪啦，每次搭400蚊 Uber 或者的士咧，咁我谂就唔会咁辛苦嘅。但系我又豪唔起啊，实在。你谂下每早起搭400蚊至200蚊啦，200蚊啦当佢平均嘅车去现场咧，我当然养架车咁贵，差系咪差唔多？养架车钱唔止啊，养架车又唔止嘅，养架车就每大概每日400蚊啦，即系听讲要成万蚊嘅，唔俾人停车场。咁所以，唉，唔知点算好。咁如果咧，你虽然你外判咗俾人做，唔止呢个价添，但系起码个人冇咁残啊嘛。我真係做唔到呢啲，即係雖然我仲好有興趣即係拍嘢，但係唔係代表有興趣即係行山㗎嘛。最慘就係孭住好多嘢，即係行山都可以輕鬆啲，帶嘢食帶嘢飲，咁但係開工就拎住兩部機，拎住大量嘅鏡頭咁樣，所以好辛苦。而家仲係不停斷線，點解呢？啊係喎，頭先我 quit 咗個 app 係為咗咩嘅呢？就是、為咗唔使咁嘈啊！你等陣先啦 ，quit 埋 app 先。大家都仲係聽到啲冚聲嘅，應該我估。就係、是、個 hard disk 嗰個風扇嘅聲。其實用 Mac 無非都係想靜啲啫，但係又用啲 external hard disk 咧，又冇一個靜喎，全部都係把風扇喺度吹住曬。而家好多啦，應該。好奇怪啊，个 Google Drive 又死死地啊，平时个 upload 咗啲嘢上去呢，如果大家用 Google Drive 嘅话呢，你喺个电脑个 hard disk 开返出嚟，你会见到有个绿色 tick 㗎嘛，但係而家唔知咩又冇咗，都唔知有冇 upload 到，都唔系好稳定啊呢、這个 app。而家仲有冇窒呢？阿 Low Cat 就话唔窒。Susan 你好，阿 Dominic 迟到啊，唔系好迟啫，啱开始啊。今日打盹打得好白，我都嫌佢青喎少少。嗱，呢个就系真正嘅白位啦。我肉眼睇系黄黄地嘅，而家都青咗。是啦，我去到先知道，南生圍嗰個樹林呢就道頭嗰邊係近少少啊。冇錯，嗰邊搭即係唔使行咁多。但係道頭另外一邊係邊邊呢？ 嗰啲司機咧，即係嗰啲車隊嗰司機話嗰邊喺一個屋苑嚟嘅，咁佢有車搭佢近啲嘅。我係啊，頭先講起 Uber 咧，台灣 Uber 又俾人冚咗檔喎，重罰喎，俾人，我唔知仲會唔會台灣仲有咧？下星期五起暫停啊！但只希望与政府重启对话。我想全世界都一样啦，即係 Uber 因为佢太过对啲既得利益者太残忍啦，对佢哋，因为佢哋好多钱投个牌返嚟㗎嘛，咁你个 Uber 完全唔使牌㗎喎。咁但係对消费者又点睇法呢？大家俾啲意见啦。我理身先。我覺得呢，可能我太憎，即係我本身我唔係好客觀原因，但係好憎的士嗰、那個牌持牌嗰啲人嗰種態度嘅。喂，那個的士牌原本唔係咁貴，但係點解政府唔協止去炒，唔俾佢炒牌呢？因為的士牌呢，其實炒到個情況呢，就令到嗰啲的士佬呢變咗奴隸嘅。原因就係你一旦有的士牌，你唔使做呢，放個牌出去俾人揸呢，你係謀取緊暴利嘅。一間唔益成千蚊嚟㗎，使唔使？一間的士使唔使一千蚊咧？唔知係有冇人可以知道呢個答案？咁同埋嗰的士佬咧，就將佢賺錢少啦，同埋風險大啦，即係可能會賴嘢啊、中伏啊、入咗機場出唔翻嚟啊，或者有啲地方單程路啊咁樣，即係將呢啲發泄咗喺個乘客身上啦，大家都見唔少啊。咁我都係主要咧，即係我覺得的士佬啲態度咧。嗱，又俾人話租打船人啦，即係唔係全部都衰嘅，真係的確。咁但係搭20次有一次好到啦，我諗大概係。咁咧而家我都唔能夠作準啦，因為自從我搭 Uber 之後咧，我只係搭過一兩次的士嘅啫。咁咧，Uber 你覺得對業內係咪公平咧？我覺得真係絕對唔公平嘅。但係啊，有的士牌炒的士牌呢個制度咧。更加唔公平底下呢，咁我覺得有 Uber 產生呢都唔係對的士佬最唔公平嘅一個元素囉。咁假如果的士牌限制唔准炒嘅，或者持有的士牌嘅人唔可以超過兩個咁樣，係咪公平好多先？咁但係政府偏偏唔會諗呢啲㗎嘛，原因就係有譚慧珠一日影響緊行政會呀，或者影響政府，又點會有限制的士牌嗰個炒賣啊？因為佢爸爸出曬名㗎喇，佢爸爸就係的士牌之父嚟㗎嘛。咁所以呢，全世界假如都有呢個同樣問題之後呢，咁我覺得就一定有人捍衛返佢的士牌嗰個利益嘅。咁所以 Uber 呢去到邊度呢都係會俾人搞嘅，將會。咁我覺得最唔好呢就係有個案例啦，即係譬如Uber 香港咁法例嘅，就好過台灣些少嘅。台灣好多時咧個法律個基礎冇咁重嘅，以前啊，咁於是乎咧，今次唔知咩原因要取締佢，唔知有冇法律依據。咁但係台灣好得意喎，有法律依據都好咧，嗰啲民粹都可以影響到政府嘅。咁某程度係民主多過政治，民主多過法律啦。台灣我覺得。全球多個地方呢都將呢個例納入管理，即是將 Uber 呢樣嘢。咁我覺得實在你有牌嗰個條件，譬如要的士佬考的士牌啊，要考筆試啊，咁但係無可否認而家真係可以靠 GPS 呢都可以好多地方都去到。咁兼夾呢揸 Uber 同埋坐 Uber 嗰一代嘅人呢都唔同咗，即係比較前衛啲，相對有禮貌啲同埋老實啲囉。暫時我仲目測嘅話，有人話的士佬500蚊一間呀，有人話400蚊呀一間，呢都唔好貴啫，點解唔難搵食呢？Fred 就話 Google 對我唯一一個用途係 backup、WhatsApp、 第二時串電話方面啲乜要 Google 嚟 backup 電話咁樣，我都唔明白。我可能你唔係用 iOS 啦，用 iOS 嘅話咧，連 WhatsApp 啊同埋呢個電話都唔使 backup 噶。我由 Apple 唔係用 iPhone 一用到而家咧，我都未曾使專登 backup 啲電話嘅。咁總之你冇眼屎乾淨，盲插佢落去，咁啊佢轉電話佢自動 migrate 咗去，咁搞掂啦。咁我都唔明點解有啲人用電話成日都會有個藉口定唔知真嘅理由呢，就係、是、哎呀換咗電話唔見曬你電話添。咁呢街撞到我又覺得唔使尷尬嘅，有啲人覺得好尷尬㗎嘛。即係見到懶 friend， 但又十年都唔搵一次又話人哋轉咗電話，咁呢啲即係例牌聽到個藉口嚟嘅。咁有啲人可能唔係藉口嘅，有啲人唔係用 iPhone 嘅話，咁就好論盡㗎啦啲電話嗰啲。呢、這個整定㗎啦，冇辦法。鄧武飾話呢，今日新聞美國年輕人話抵制 Uber， 因為 Uber 叫司機唔好接示威者去抗議 Donald Trump， 有啲咁嘅事。哦，紅的司機嘅態度差過綠的好多，點解呢？又即是說 Uber 在美國是建制派的傾向，是不是這個意思？那香港不知道有沒有人聽到有 Uber 司機接受到、他的台告訴他聽叫不要接人去下去政總啊那些呢？如果有人做 Uber 的可以舉舉手、啊。Windy 啊，當然 Uber 好啦，唔使有財團俾財團攞大著數。咩痴星 Jang 鄭志成就話的士日間450，夜間420。Samuel 就話啲人鍾意炒的士牌，因為套現快，你朝早買下午就可以收到錢。總之是撲街啦，出嚟炒到牌咁貴。Angus 就話行行都有持續進修，親戚佢每季兼職有提升課程。即係乜嘢呀？行行都有持續進修，親戚佢每季，咁你親戚係揸的士定點呀？真係台灣的士其實生意近年差咗好多。我、因為台灣人都有車渣咁嘛，都係嘛，應該因為台灣買車平過香港嘛，同埋泊車又唔使嘥咁多錢。即係話套現快過物業，今集冇嘢爆啦，梗係魔成日都爆嘢嘅咩？何俊良，梁浩俊啊，定系唔知道？咩日450氣150，我入氣150，即系 total 几多钱啊？其实 Uber 都唔系好赚好多嘅，因为你自己有架车，你个洗费都系要咁上下大嘅。譬如当你10,000元洗费啊，一个月，唔好计公车啊。我又冇得唔计公车我。咁可能冇的士佬咁好賺添喎，會唔會呢？紅的去遠啲又黑面，去近啲又挫死，搭綠的好少有呢個情況。啊，綠的我勁少搭喎，我嗰日就搭個綠的，咪就係俾佢困咗我喺個路口嗰度停啦。咁所以我要行 1.6 公里入到去個 location 囉。唉，話時話聽日又要開早班，唔係勁早，11點去到現場，就喺屯門有個地方，唔知大家有冇提供呢？有個地方呢就係、是、唔知咩訓練學院嚟睇下先。監製話俾你聽，頭先有 notification， 但係呢我又唔記得開，唔係係開唔切，咁唔知黑咗畫面幾耐呢，正話。 那個地方呢就叫做屯門欖堤西路，一間叫做 Training Camp 咩訓練營有限公司，聽日千祈不要來找我，但我想問一下呢究竟在哪個站落啫？欖堤西路，嘩啲名字都幾難記喎。咁呢我睇返地圖呢，原來呢就喺嗰條大公路叫咩呢，就叫 Lam Yuen Road， 林園路，林宇路，冇中文添呢度，同埋沙下路，係咪好遠㗎呢？欖堤西路，我要去嘅地方，我睇幅圖呢就好似好棘手咁，就喺元朗 Highway 旁邊嘅，咁究竟點樣去最好呢？我睇返地圖呢，一路北上呢就叫，嘩你唔知呢度唔知係邊度嚟喎，都幾近南生圍㗎喎，其實有元朗 Plaza 喎，近元朗 Plaza 咪即係元朗站呢，睇條鐵路似嗰個咩平朗平站，我都唔知喺邊喎，有冇人提供啊？何俊啊，何俊良，梁俊，何俊良啊，就是阿俊，紅的去啊，係講咗啦。阿 Sammy 話依家政府好似有個優質的士司機課程，咁啊點知搞極都係咁噶啦。政府唔搞嗰啲嘢最好噶。台灣經濟差咗好耐啦，好多人都轉去揸的士，佢哋唔知道法例係唔容許，街上面遇到不街上面周時。周不時見到其他區嘅的士入咗台北，競爭好大。喂，咁但係 Uber 係另一種客嚟喎，即係嗱，譬如台灣為例啦，因為好多人都有自己嘅車揸，搭的士嘅係咩人呢？我諗相對係個需求係少過香港嘅。咁香港嗰個問題又唔係台灣嘅問題喎，台灣因為競爭大而人口失衡啦嘛，因為多數人都有車揸嘅時候，個的士需求自然細㗎啦。咁即係溫哥華都好少的士呀，因為溫哥華嗰啲地方冇車就死㗎喇嘛，都係。咁所以呢香港嘅問題呢就並唔係冇呢個 market， 香港嘅問題呢根本就係啲的士佬實在即係大家都即係聲名狼藉㗎，可以話覺得。咁所以呢 Uber 嘅生存呢就即係個意義呢就比其他地方更加大囉，我覺得。咁所以呢我就好唔贊成會取締 Uber 嘅。我今日連把聲都唔係好掂，因為冇乜氣嘅已經。咁呢聽日要開工力，所以今日呢都係吹一陣就算啦。咁仲有啲咩吹呢，我想講下呢呢個 Donald Trump 呢好笑喎，佢話即係而家啲保護嗰啲條例係好勁，即係佢保護自己個經濟啦，譬如盡量啲生產喺返美國呢，我哋好贊成嘅呢樣。美國入境都禁，你點解羅林呢會俾美國入境禁令呢，呢樣嘢你知唔知點解？我都啱啱先知。咁係咪唔俾羅林入美國境呢？我又唔明點解喎。同埋呢Donald Trump 呢嘅支持者話要燒哈利波特㗎嘛。唔知美國佬特別老土㗎，真係。美國佬呢即係以前呢即係燒人哋啲書啊，燒人哋啲著作都唔係第一次㗎啦。舊時呢當 John Lennon 呢喺個訪問嘅時候話，而家聽 Beatles 嘅人咪打嗰、那個即係電台裡面嘅內容呢聽 Beatles 呢即係鍾意 Beatles 嘅人呢仲多過翻教會嘅人咁樣。即係新一批嘅，即係講新返教會嘅人同埋新聽 Beatles 嘅人呢，就聽 Beatles 就勁好多咁樣。佢講出嗰個事實啫，當時啊。咁但係呢就租美國嘅教會人士呢就瘋狂咁反對要去道歉。咁呢即係講出一個事實都要道歉過，唔知點解。或者講出自己嘅睇法都要道歉過。咁於是乎呢 咁 John Lennon 梗係唔會道歉啦。咁於是乎咧，美國咧就又有啲煽動者咧，又叫佢拎 Beatles 嗰啲唱片出嚟燒，即係聽緊都要燒咁樣。咁你明知道燒咗佢都係咁受歡迎噶嘛，即係但係唔知點解咧，不停都係個玻璃心嘅。逢親大國嘅人就玻璃心嘅。咁美國當年都係大國啊，但係而家今年又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咧，又成為大國啦。即係所謂大國咧，大家心裏面都有一個對大國呢個字咧，有啲有一個睇法嘅，即係都係恥笑噶啦。咁羅林嘅著作都燒咧，我覺得幾好笑喎。即係佢其實某程度咧，逢親你俾一啲強權或者俾一啲相對大嘅權利 unlike 你咧，咁某程度都係一個加冕嚟嘅。咁早排 D100 都冇漸漸少人聽噶啦，咁但係有咗 Now TV 去加冕佢之後咧，應該呢排多翻人聽嘅。因為聽下佢點樣鬧人哋啲新聞係假新聞啊嘛，咁亦都係啦。Donald Trump 亦都係話 CNN 都係假新聞咁樣，即係而家呢個世紀咧，全部都係咧出口術就可以得到一啲着數或者有一個目的噶啦。咁所以而家新聞就係咪叫新聞咧？我都真係講個服字啊，真係。保唔保護到好難講啊！保護啲乜嘢？保唔保保護到啲咩咧？即係佢嘅佢嘅經濟或者佢嘅嗰個經濟嗰個政策，一半嘅美國老姐啊，咁從來都係噶啦。美國得兩黨，唔係民主黨啊，共和黨噶啦。但係次次都選舉都勢均力敵，次次都爭好少，即係覺得。任何一個政黨都一半嘅，任何一個上台都係一半㗎啦。咁所以咁但係嗰半就代表大多數嘛。阿 Fred 又斷咗又唔返。好多年前已經話哈里係巫術。係喎，好多人都咁講，尤其是教會人士呢，有啲好鬼原教旨嗰啲呢都係禁睇 Harry Potter 㗎喎。咁我覺得講緊嗰啲宗教，即係尤其是基督教呢，佢哋對一啲好流行嗰啲嘢都有啲抗拒嘅。因為尤其是呢迷惑到年輕人嗰啲都有抗拒嘅。咁我記得舊時Macintosh 電腦呢有咗 desktop, 同埋有咗而家呢個即係佢哋唔係叫 Windows 啦，佢叫 desktop 呢個概念之後咧，即係 Windows 嘅模仿對象就係 Macintosh 啊，即係我諗好多人都唔知嘅，有好多人夠膽死話 Mac 咪即係 Windows 咁樣，即係呢啲人係好唔識嘢，我先至即係費事招呼佢啦。咁咧開頭 Windows 即係有咗 desktop 呢個概念之後咧，好多教會咧都譴責咧話呢個 OS 咧就係等於魔鬼咁樣。即係話呢將一啲虛擬嘅嘢帶入去現實呢就係喊打喊殺咁樣呢，又話要封殺咁樣呢。咁但係呢即係出呢啲文嗰個友呢，佢都係用緊 iPhone 㗎，好似早排。咁就俾人睇到佢嗰啲文呢，即係佢出嗰啲圖呢都係用 iPhone 去 send 出嚟嘅。咁可能覺得佢唔知道 iPhone 係 Apple 啦，可能。斷咗又唔翻 refresh 個 page 咪得咯，啱啱先入得翻。用手機嚟睇，用手機係咪用 app 個 app 好似穩定過，即係冇個 web browser 咁。因為 Safari 咧同 YouTube 都唔係好 friend 嘅啫，我發覺。我聊阿咩啊？刘炳良，你话三 K 党留下嘅习惯，佢习惯系点样？我讲啲嚟听下。阿 Jimmy 话只有20% 嘅美国人系投 Trump， 咁点解佢啲选票又够咧？即系你话个投票率虽然系唔系，即系个投票率得40% 啦，系咪咁嘅意思啊？即係全國 40%， 所以呢就 20% 人就投給 Trump。 咁又唔可以咁講喎，你又唔可以覺得冇投票嗰啲唔係支持佢㗎先得㗎。 阿斯汤话有基督徒朋友话会俾仔女睇 Harry Potter， 咁其实迪士尼都一样噶。其实迪士尼咧，我觉得佢嗰、那个即系如果用翻嗰个原教旨嘅角度咧，其实迪士尼嗰个背景仲邪恶过 Harry Potter 好多，因为迪士尼嘅米奇老鼠咧，佢都係巫師嚟㗎嘛，原本即係都係將揸啲法術棒變曬成個堡壘出嚟，即係成個 Disneyland 都係佢變出嚟㗎嘛。咁呢，但係一啲基督徒嘅家長呢，為咗個細路仔唔喊呀，或者追潮流呀，或者身份嘅象徵呢，都會幫襯嗰本Disney 嗰套書呢，幾千人嗰套呢，好似過萬嗰套嘢，他們都很開心的，即是身份的象徵就勝過一切的。那教會那些東西，宗教那些東西暫時放在一邊先。那迪士尼又不是，即是又不是又是全部都是虛擬的東西放在現實，甚至乎不存在的動物。尤其是因為基督教呢，只是信動物先有，不是人先有靈，動物就沒有靈的嘛。那如果你看迪士尼那些家長，你會不會慚愧呢？會不會檢討一下為什麼你經常給動物俾你个仔睇咧，嗰动物又识讲，又识教佢唱歌，又成噶，又突然间唔记得晒。Patrick 话基督教会话圣诞老人都系侵犯佢哋宗教噶啦，嘥气嗱。如果你咁讲咧，可能嗰啲咁嘅基督宗教咧，個比例仲少，可能 10% 都唔定。咁但係好多嘢都係非常聖經㗎嘛。咁聖經係神所默示嘅，你都唔信。希拉里嘅票數比 Trump 多300萬票。嗱，咁又唔可以咁講喎。首先你要知道點解會有選舉人票產生先。選舉人票嘅產生呢，就係佢唔同嘅州份嘅票呢，唔同嘅州嘅人口都唔同㗎嘛。咁而唔同嘅州對成個國家影響的力又落差㗎嘛。咁於是乎呢，大家都贊成有選舉人票產生。咁但係有選舉人票嘅時候，即係產生呢個選舉分化嘅時候呢，就唔知邊年啦，好多年前㗎啦。咁至到而家呢一代呢，有啲人就完全唔明選舉人票點解會產生嘅時候呢，就會輸打贏要啦。咁如果選舉人票係好唔公平嘅話呢，咁喺 Clinton 之後嗰屆，即係戈爾嗰屆呢，已經係輸選嘅人票㗎啦。咁點解唔會改法例呢？即係唔會點解檢討返選嘅人票係唔公平呢？咁我覺得呢個又唔應該，當你救人嘅時候又覺得選嘅人票係輸俾咩人一票嘅時候，咁唔可以咁講㗎嘛。咁又當年有選舉人票呢個法例產生，就係因為你明明嗰啲選舉人票，唔係嗰啲一人一票係多過嗰啲冇，即係票數多人頭多唔等於公平，就係當時咁樣產生出嚟㗎嘛。咁所以呢，呢個要睇返點解先。咁我覺得即係我都仲學緊嘢，因為呢我都發覺好混淆嘅。但係後來問啲唔同嘅朋友呢，就話咗俾我聽，你原來選舉人票就係因為佢影響力嘅問題咁樣囉。斯湯話彷彿買咗迪士尼美語世界就會講英文，咁其實讀國際學校咪得囉，即係你俾多啲錢叫啲仔入讀國際學校，咁咪唔使講，即係英文咪好啲囉。甚至乎有啲藝人呢話自己讀國際學校嗰啲啦，即係話自己唔識中文呀成呀，咁但係而家入國際學校大鑊啦，你真係可能唔識講廣東話喎，因為國際學校都係講普通話喎。好恐怖，因為好多大陸嚟嗰啲新移民呢好有錢㗎嘛。佢哋呢就覺得廣東話學壞個細路，即係覺得廣東話好低級，咁於是乎呢就捐好多錢俾啲國際學校做校董呀，或者做即係影響返間學校啦。咁而家好多國際學校呢就淨係普通話同埋英文㗎啫。咁總之呢，廣東人就總之係最賤嘅喺佢心目中。而事實上廣東人呢就真係覺得廣東人係好賤嘅。我點解咁講呢？ 原因就是早排咧 post 咗一條片咧，就係、是、有個武術指導叫馬玉成咧，就喺北京拍緊電影嘅時候咧，就講一啲唔鹹唔淡嘅普通話啦。咁例如中反英，中反英，咁啲人唔知佢講乜啦。雷蝦就開，雷蝦就開，咁樣咧又唔知佢講乜啦。例如即係呢啲俾人拍咗出嚟咧，就當笑話咁樣，但係即係戲劇效果嚟講係非常好笑嘅，的確係。咁但係咧諗深一層，點解大陸係冇自己嘅武術指導咧？當時而家有曬啦，香港教完之後，香港人走得噶啦，其實。咁點解連香港人想教佢哋拍戲，教即係佢要揾香港嘅武術指導去教佢哋演戲，教佢哋點樣做一啲武術嘅場口嘅？可能嗰度都係香港戲當年。咁點解即係唔係值得尊敬咩？嗰條友即係仲要俾翻本地人笑嘅咧，即係笑佢唔識講國語，好似好收家咁咧。即係我就唔明點解呢香港人會咁樣諗嘅，即係自卑到一個情況呢，即係你上去教人嘢呢都要俾人恥笑自己啲話唔好嘅，即係覺得呢樣好奇怪啦。以我嘅經驗啦，自細我做暑期工有一間日本嘅工廠做過啦，即係日本嘅廠做 line， 即係做一個機，即係嗰陣時香港仲有生產一啲機器㗎嘛，咁我做過暑期工啦。咁嗰啲日本人過嚟 brief 我哋呢，佢都唔識講廣東話嘅，佢都係講返日文嘅。咁呢譬如細個即係出去做打工打鬼佬工呢，嗰啲高層嚟又 brief 佢兩嘢呢，都係講英文嘅。即係唔知點解香港人呢，即係我覺得順理成章啦，因為個企業係人哋嘅，你喺嗰個機構打工，咁嗰個人用返自己嘅 native language 去講，咁我識聽就聽，即係識聽就聽，唔識聽就問返人，咁我覺得係順理成章嘅。咁唔知點解到香港人呢走去 brief 人嘅時候呢，我哋香港人就覺得佢哋應該要識講普通話喎。我睇返啲 comments 仲好笑，即係 post 呢條片嗰個人呢，佢覺得呢幾時都應該學普通話嚟裝備自己㗎啦，好似佢咁樣呢就俾人笑啦咁講。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荒謬㗎，即係出喺呢篇文嗰度好荒謬嘅。譬如你講香港人幾時都咁窮嘅，幾時都要搵食嘅，幾時都要為碗飯去衡量所有嘅嘢嘅。喂，咁譬如你講香港人返大陸做工，嗰、那個客係大陸嘅，咁就冇辦法啫。但係當年馬玉成嗰套戲，唔知係黃飛鴻定咩呢，當時香港投資係香港人上去導演嗰出戲嘅，而請嘅 KLF 呢就是大陸嘅 KLF，大陸嘅演員。咁即係說話係咪咁講呢，我又真係諗咗幾日㗎啦。即係我覺得係咪咁自卑呢，香港人真係要，即係你明明係去做一個教人一個新嘅行業，你都要用人哋嗰種話。即係彭定康嚟香港理身，咁佢焗住要講幾句話啫，佢都焗住要上電視拜下年呀咁樣啫，佢都唔使平時都要講廣東話㗎嘛，去食下塔呀咁樣，即係攞下民心啫。但係點解香港人真係自卑到一個地步呢，我覺得可恥嘅，簡直係。Anton Fred 話唔使咬，基督信仰的確排他，本真係咁，但信得佢唔通改咗個信仰本質咩？唔認同佢哋咪咪鬼睬佢哋囉，我唔知佢講咗去邊，我只不過係恥笑下咋嘛，即係佢哋輸打贏要，啱聽嗰啲就聽，唔啱聽嗰啲就炸聽唔到咁解啫。馬玉成嗰套應該係投名狀啊，哦 ,ok。香港電視人其實以前喺新加坡賴過嘢呀，又係利用完之後講曬走，咁其實全部都係咁㗎啦。咁香港啲金融界咪又係一樣，而家啲金融界都冇鬼佬㗎啦，全部都係本地人㗎。Hello Mike， 因為香港人太恨錢啦，又真心覺得賺到賺錢就得，於是嗰個出糧唔係，於是邊個出糧就乜都肯去就人，咪就係調轉囉，睇下咪就係咁講囉 ,Vincent。 其實當時呢啲戲係香港人投資啊，即係講緊九十年代啊。咁我香港人上去揾嗰啲人幫手，咁唔識佢哋啲畫有乜咁奇啫？即係會唔會覺得好羞恥咧？即係要夾硬就翻嗰啲人講嗰啲話，你講唔到其實應該講翻廣東話，嗰啲人都 respect 你嘅。即係講緊馬玉成都戇居嘅，你反轉講嗰啲話，人哋唔識聽，你不如講翻你自己話好過啦。探长今晚 D 打灯光好暗啊，唔知讲乜喎，咩好暗啫？三 K 党烧死啲黑人或者唔歧视黑人都会俾佢哋放火烧屋。哦，咁阿 Donald Trump 咁恐怖系嘛？喂，大家睇两下，我而家呢个 cam 咧，你点打灯都死嘅，因为佢冇得 adjust 啲光暗嘅，光得就系收翻暗，暗得就系佢有啲色，啲色好青咁样。我暂时 handle 唔到，因为争咗条 HDMI 嘅线，咁我用唔到 external cam。其实 iPhone 个 cam 已经好过呢个 cam 好多啦，因为呢个系 iMac 个 cam 咧就俾你要嚟 Skype 下嘅啫，但系咧。iPhone 個 cam 咧，俾你影埋相、拍埋片咧，個質素係高好多，同埋要求都高好多嘅。咁希望大家忍受多，我諗忍受埋今日啦。如果下個禮拜我得閒咧，我就翻去攞翻條線噶啦。因為我又唔會買嘅，因為其實我買咗好多條啦，只不過冇拎到過嚟。Hello KM Poon， 首次嚟傾偈咋，係嚟。不過睇咗你一段時間，喂，多謝你啊，繼續支持啊。Samuel 話早兩日喺 YouTube 睇到片段，有隊 rock band 向家居致敬，用廣東話唱《光輝歲月》，嗰隊咩 band 嚟嘅咧？咁金融界唔係冇曬鬼佬，係冇曬啲位俾香港人先真啊！哦，原來咁嘅，有隊外國 rock band 啊！因為外國 rock band 通常溝條香港妹，佢先焗住要做呢啲嘢嘅啫。我老實講，冇乜理由咧，鬼佬係會 respect Beyond 嘅。講真，咁咧嗱，即係講起講起啲呢個月咧咩發生咧，好開心嘅就係咧，有啲我啲聽眾咧就。sponsor 咗一筆咧都幾好嘅貨金，咁咧就佢幾個人夾錢咧，竟然有四位數字啊！真係好開心啊！咁咧，於是乎咧就我會繼續令到畫面靚啲啦。希望因為啱啱搬完之後又比較忙咧，就搞唔到呢一份，同埋個 OBS 咧我都嘥啲時間去研究下啦，因為係頻頻觸礁啦，頭先又攋埋嘢啦。咁呢個 app 都幾神秘嘅，因為唔係話十分容易用嘅，咁但係潛力好雄厚㗎。佢呢原來可以呢將另外一啲 media 呢擺入個畫面度嘅，例如可以 capture 一個 game 嘅畫面啦，例如又可以呢 browse 另外一個 source 啦，呢個完全係唔知咩㗎，但係見到都興奮啦。咁可以加 image 啦，可以加 image 嘅 slideshow 啦，但係嗰啲 media 喺邊度嚟，我都暫時都未知啊。可以加 scene 啦，可以加 text 啦 ，free type 啊，唔知咩嚟嘅先，睇下先。等我試下。揀字體啦。咁點呢？跟住幾複雜喎，但我又唔見 browse 咗喺邊喎。都有棘手喎，我都唔識用喎，要上堂先。 佢唔知有冇出啲網上嘅 tutorial 咧，幫手俾啲哎呀死啦，撳唔走呢版添。我就係識得搭個 caption 落咋，暫時我都唔知佢想點。又唔見你有咩事發生喎。咁呢總之呢慢慢玩啦，呢個 app 已經可以。李小龍剛收工而家先開始睇，唔緊要啦，我今晚都唔會夜㗎啦。因為呢我本來今日個 target 呢剪好兩條片，但係剪咗一條。咁呢同埋把聲濕濕地即係唔夠氣嘅。瞓極都今日都瞓咗好多個鐘啦，但係始終都未 recover 返啦，點算呢？有啲咩補品可以食返呢？湯條蛇食下先。仲有呢，啱啱嗰日同朋友食完嘢呢，就佢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Cathay Pacific 嘅 Fanfares， 有個唔知咩網頁呢。咁呢佢話嗰度有啲特價機票訂埋酒店咁樣，都幾抵喎，我見到經常三位數字喎。下先去克拉克，唔知大家知唔知邊度呢，就係、是、新加坡菲律賓啦。我以前成日去㗎，同阿監仔都係490蚊嘅，去檳城990，台中990，日本又貴喎，都2000多蚊，算唔算貴呀？算平。去 New York 就抵啦， JFK 3400蚊啫，唔知酒店嗰啲訂咗唔知加幾多錢呢。喂，去 JFK 抵喎，諗得過喎，唔知個監製有冇興趣呢？佢話好凍，咁所以呢我諗都係夏天先去到㗎喇。美國 Vincent 話有之前有班大陸嘅牛屎佬喺咩黎必香港某公營機構嘅 job 啊，唔知係走澳門定係咩，走澳門定個價太平，又俾佢中咗。然點解大陸牛屎佬可以 bid 到香港嘅 job 呢？公營機構喎，仲係。然後班牛屎佬完全打算咩打算你冇打算理香港嘅法例，又唔識廣東話，又唔識英文，就學人嚟香港做嘢。但我老闆又就曬佢哋講曬普通話，係咯？點解有咁賤格呢？香港人見到呢啲就憤怒啊！真係去長洲大澳就好貴，我唔明白你講乜喎 ，Fred。係咯？點解香港人係好賤格嘅？真係，同埋啲人問路咧冇禮貌嗰啲咧，又要就曬佢講曬普通話喎。通常咧。好冇禮貌嗰啲，我照講翻廣東話嘅，即係盡地主之言啦。咁我教曬你啦，你唔識就算啦。因為我講普通話你又唔明，咁索性講翻廣東話，你又估都仲容易估。仲有啲，睇先，今日幾號？今日二號，我仲有十早起啫，頂籠。咁咧就可以專心剪嘢啦。咁我而家仲有十幾廿條片未剪，咁所以咧，其實放假啲機應該扯嘅，但我扯唔到啊，實在，因為啲身體狀態唔係幾好。最慘咧，而家咁低能量咧，仲要出咁多外景咧，我真係要開始揾人啦。但我揾嗰幾個替工咧。即係我有 potential 揾佢呢，我頭先 check 個 Facebook 呢，有啲去咗蒙古啊成啊，有啲仲未放完假，咁點算。有啲仲去緊滑雪，咁點搞啊你話。嘩係喎，仲有呢，頭先唔知有冇睇啊，任志剛呢就喺度撐啊林鄭。咁你講起林志剛有少少似 啊、John Malkovich 嗰度有咧，做演員嗰個咧，都傻傻地嗰啲老坑。咁我見到佢就係凄涼啦，即係你咁有官威，咁專業啊，仲要走去探工聯會，我見到個鄭浩棠真係想打柒佢。哇！即係點解你咁折墮咧？連呢啲團體你都要拜咧？原因就係因為多選委啊嘛。即係選委嘅票咧，即係我覺得而家佢哋點解要做呢啲咁核突嘅嘢咧？其實同佢即係同佢嗰300 plus 的確有關。咁但係咧，呢啲嘢使唔使你做咧？我覺得佢做嚟係咪有意思咧？我覺得就即係我都誠意嘅。原因就係、是。嗰啲選委根本上唔使你去遊說，或者即係譬如佢居委會、工聯會咁樣，佢使乜你幫手啫？都唔關300 plus 嘅事嘅，其實係關阿林鄭個對手根本就唔係阿薯片，因為薯片嗰啲即係阿曾俊華嗰啲票數咧，都我咁講都幾穩定㗎啦。我即係肯定佢爆票、佢敗票嘅地方，唔係即係佢黑票嘅地方咧，就一定唔會投曾俊華㗎啦。咁問題就係出喺阿掃把頭嗰度嘛，因為掃把頭嗰都係建制陣營，佢呢個有一爭，反而掃把頭咧就可以同林鄭爭到票，即係我覺得阿曾俊華咧，即係暫時都係幾神秘嘅，原因就係咧嗰啲選委咧收唔到指令咯。咁究竟嗰啲300 plus 係咪一定會投曾俊華咧？呢、這個話成疑問，因為曾俊華都係建制嘅一員嚟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曾俊華會選出，就完全係睇上面會做啲乜嘢咯，即係會邊個會選出嘅話，咁所以咧，我覺得呢純粹一場 show 嚟嘅啫，即係人都知，必兼夾啊，林鄭都知道咧，佢而家講嘅嘢啊，佢完全唔使就住，完全唔使呃住你先，根本佢嘅面目就係咁樣，咁對。中央嚟講咪好玩咯，即係擺到明啊，即係點佢都玩贏你。嗱，譬如我持續689個遺願啦，即係個遺志啦咁樣。咁佢明知道香港人好多頂唔順嘅，咁但係點解有選你咧？但問題就係冇香港人手揀噶嘛。咁但係曾俊華佢本身就係要維持住呢、這個當時係咪？831的決定，咁你唔通嗰啲人又會贊成831，即係唔應該推倒咩咁樣？咁所以咧，佢邊個贏，佢都覺得對中共嚟講冇乜所謂。問題咧，對權派就好有所謂啦。個權派嘅所謂咧，就係西環啦，同埋北京啦，一個角力緊咁樣咯。咁但係當中共即係放軟手腳，有你亂咁打嘅時候，未有而家呢個情況發生咯。咁但係至到最尾，究竟會唔會北京臨尾先殺個措手不及，先再控制一下啲選委投啲咩票？咁我覺得就真係好等最尾最後一個 round 啦。咁所以而家咧講嚟都嘥氣，我覺得真係，亦都唔使咁投入咯，因為話曬，即係個關鍵就係曾俊華都係建制嘅一員。佢都係對831呢去捍衛嘅，咁所以你仲邊度有前途啫？香港即係831得嘅話，下次831又係佢玩曬嘅時候，咁冇人捍衛緊我哋㗎嘛，冇人出為我哋出緊聲㗎嘛，咁所以我覺得有少少嘥氣嘅，的確。有講成龍唔係啩？探長呢排有啲燥底，你係咪唔係啩？我唔覺喎，因為呢排能量好低嘅，因為唔係好攰又好病，唔係好病又好凍，唔係好凍又好攰咁樣，成日 loop 住呢幾樣嘢咯。同埋今日咧，連講嘢個氣力都可能，因為瞓咗好多個鐘啊，即係冇運動。但瞓就瞓得唔好喎，即係所以個身體真係好差，眼圈都黑曬，仲點俾我力講成龍啲交嘢啫？成龍交嘢冇啦，我都唔見佢啦而家，起碼傳媒唔係即係媒體上都少見佢。咁我幫佢做嘢嘅期間都係十幾年前啦，十年前啦，咁所以冇乜交嘢講啦。 普通話問路加下都係講翻廣東話覆佢噶啦。以前會就下，而家唔使就啦。同埋咧好奇嘅喎，嗰啲人問路嗰啲人咧，佢唔識講唔該嘅，好得意喎，老鳳咁喎真係。我試過十次都有啦，但係得兩個人識講唔該嘅，仲有啲好後生嗰啲喎。啲老嘢咧，經歷個文革嗰啲咧，佢又唔會識點樣尊重人，所以你唔好期望啲老嘢會有禮貌咯。當好有禮貌嘅時候咧，一定係有嘢想求你啊，或者更加多利益噶啦。咩？春 and love and brown 啊！哇，呢個名咁型嘅喂。找邊類人、邊類型人幫你開工啊？佢首先咧有自己架撐啦，有一啲單反或無反嘅 video 機啦，即係 5D Mark II 唔係 5D Mark IV，Mark II 都得嘅 ，Mark II 至 Mark IV 啦，Lumix 嘅G7 或者 GH4 啦，或者 Sony 嘅 A7 啦，有收音器材啦，略懂打燈啦，同埋有獨立開工嘅能力啦。可以訪問埋一啲演員一啲問題啦，有指定問題問嘅，咁拍到呢幾樣嘢呢，同埋識得自己搵 location 呢，就可以幫手㗎啦。咁但係我嘅行家當中呢，你要佢訪問埋呢，佢哋通常都幾咦咦咦嘅，咁有啲話好容易啫咁樣，但係佢又幫唔到手，唔知點解又咁啱，咁好極端嘅。咁所以咧比較難揾人，可能我個行家個底班底咧都係紅褲仔出身多，就唔係話啲學院派。我諗學院派對訪問人係咪會好啲咧？我諗我又明喎，因為我識一講就講，訪問人就帝門嘢嚟嘅喎，讀傳理嘅喎咁樣。咁讀傳理即係做記者，先有訪問技巧，咁當然最好有啦。咁但係好難揾一揾翻啲幫手，係兩樣都好擅長咯。暫時哦，如果有北話問到答佢聽唔明，都係一個辦法嚟嘅，好過亂咁點佢地圖啊嘛。咦 ，Locat 1999係 Sarah 嚟嘅。是啦，啱啊，監製講得啱啊，因為呢即係成日都講嚟講返轉頭呢，有啲聽過啲人會走嘅。林鄭係宇宙唯一一個提升到葉劉民望嘅人，係喎、哦。其實即係信葉劉嗰啲人都戇㗎啦，我覺得。即係唔通香港人真係冇記性到咁樣。即係佢呢啲都係即係 boss 乜都啱嗰啲人嚟㗎嘛。我覺得呢啲人如果你作為一個有民主嘅國家呢，呢啲人就係一流嘅特首或者公務員嚟㗎。但係你要服侍一個冇民望嘅或者一個冇文明嘅老闆呢，呢啲人係最恐怖㗎，我覺得。可能身體狀況差，所以好易被人辣興都啱嘅，都有可能嘅。監製真係要幫手啦，你幫手話翻俾佢聽係邊集啦。點睇 Sony 呢啲鏡啊？嗱，我問翻啲行家又傾開偈咧 ，Sony 佢其實成日同 Size 合作嘅係嘛？係咪 Size 啊？蔡司鏡係冇錯。咁有好多人個 comment 都好曳，即係話嗰啲假 size 嚟嘅，都唔係真係 size 嘅 quality 嚟嘅。咁我發覺有好多人呢都中伏嘅，原因就係呢譬如 Sony 點解同 size 合作，一早已經係咁㗎啦， video 嘅時候已經可以聽聞過㗎啦。咁呢啲直頭係買 license 嘅啫，我覺得。因為 Sony 本身呢，就算 Sony 嘅專業嘅 video 機嘅時候呢，佢都係啲鏡呢都係幫人即係要換鏡，譬如電視台嗰種機呢，以前佢用富士鏡，佢自己好似冇鏡廠嘅，咁於是乎呢，為咗減低成本呢，唔使自己開條 line 呢， 就要同啲鏡廠合作啦。咁 size 本身嘅意志呢，因為 size 本身而家出鏡率都好少啊，即係好少先出一支鏡啊。咁同埋佢個影響力越嚟低嘅時候呢，咁我懷疑 Sony 本身係自己買咗呢間廠，淨係攞個 brand 要嚟做一啲鏡啦。所以呢，我認識一啲用 Sony 嘅人呢，佢都唔會用翻 size 嘅鏡。原因呢， size 嘅鏡係淨係俾你要嚟，譬如有啲一體機呢，即係支鏡喺埋個機嗰啲，即係冇得換鏡頭嘅機呢，先至會標明嘅 size 嘅鏡啦。咁但係而家嘅 Sony， 因為好多唔同嘅廠呢會幫 Sony 出啲鏡呢，咁所以未必一定使用呢個牌子囉。咁但係我聽講用過 Sony 所謂嘅 size 嘅鏡嘅人都即係我唔識好多，即係個 sample size 好細，即係唔係好客觀，佢哋都話有啲中伏囉，即係唔應該咁貴買咗啲咁嘅 quality 嘅鏡囉。咁但係呢 Panasonic 呢就同Leica 合作嘅，咁呢因為本身呢 print 咗 Leica 喺嗰個支鏡唔係好多支嘅啫，咁呢即係佢係咪 Leica， 即係個 logo 唔同，我拎俾大家睇睇先，我唔知，我唔肯定，你等陣先。啊，個字體都唔同嘅，咁但係咧，你 print 喺嗰、那個Panasonic 嘅機身有個 L 字呢，就佢 claim 係同 Leica 合作啦。咁其實 Leica 點解要同 Panasonic 合作呢，我好相信係嚟自呢，因為 Leica 而家 market 呢淨係出嗰啲貴機，即係自從出咗數碼機之後呢，佢都係要靠 Panasonic 嘅間廠嚟幫佢做相機，因為 Panasonic 嗰啲做相機嘅歷史好長啊，同埋好成熟啲關係咧，咁所以咧 ，Leica 本身去做鏡咧，咪間廠，咁咪識鬼做相機咩？咁於是乎咧，所有做相機嗰個工序咧，甚至乎 design 啊，都係留翻即係 Panasonic 間廠去做嘅。咁我諗互相降低成本嘅唯一個辦法咧，就係大家互相喺度貼金咯，即係你又幫我做機，你又 license 啲鏡俾佢咁樣。變咗呢 Panasonic 呢就跟 Leica 鏡嘅。咁以我所知呢 ,Leica 都分兩條 line 嘅。一般嗰啲鏡呢就唔係平價嘅鏡呢，就當然效果冇咁好啦。咁但係有啲特別貴嘅，同一個 feature 都特別貴嘅鏡呢，同埋好重身用金屬嘅鏡呢，嗰啲的確就係 Leica 做嘅。即係 Leica 去同佢合作做嘅。咁於是乎呢就我聽我啲用 Panasonic 嘅行家呢，對 Panasonic 本身出多數鏡只要唔係 kit 鏡個評價都好高嘅，即係所謂嘅 kit 鏡呢，就係嗰啲好細光圈嘅 zoom 鏡啦，即係買返嚟連埋部機一齊嗰啲啦。咁所以我買 Panasonic 嘅機呢，我都唔會買 kit 鏡，我都唔會買成套一個 set 嘅，我就係買 body 只我自己配嘅咁樣囉。咁我都問人借嗰支真嘅拉架鏡對落個機度拍嘅，咁但我覺得佢又唔係話特別靚好多囉，即係我覺得而家其實好多鏡頭呢都已經做到好靚㗎啦，尤其是我覺得最令人驚喜呢，性價比最強呢，即係用返呢啲 term 啦，即係你買返嚟嗰個價錢買到啲咁嘅 quality 呢，有一支鏡就係 Suico 嘅，即係 Panasonic， 唔係即係 Olympus 嘅 Suico 鏡廠嘅一支45 1.8 光圈嗰支鏡呢，我係未見過一支呢2000蚊都唔使嘅鏡係咁靚。即係如果大家用 M43 系統嘅呢，呢支鏡 must have， 一定要買，因為千幾蚊而家好似跌到，但係好靚。Sony 嘅 full frame body 成兩皮，咁咪唔值咩？係咪咁值啊？值唔值就睇你買啲乜嘅啫。我成日都講啦，如果你淨係講你買到返嚟拍到啲乜嘢嗰個位置價值嘅呢，我絕對唔贊成買 Sony 同埋買 Canon 嘅，因為實好蝕嘅呢個。 如果咧你讲即系买到嘢翻嚟，即系用嗰个价钱买翻嚟拍得最好咧，我绝对推介 Panasonic Lumix GH5 咧，吓死你啊！即系嗰啲 feature， 即系劲到咧，我都唔明点解啲人仲会买 Canon 咯。即系我唔明嘅意思，唔系我唔系真系唔明，即系我唔会好似佢哋咁样会支持啲咁嘅品牌咯。因为买 Canon 嘅朋友咧，主要都系好担心人哋点样睇佢用啲咩相机咯。因为坊间都认为咧 ，Pro 咧就一定要用 Canon 嘅。点解啊？佢哋理由我都问过嗰啲人，哇 ，Pro 梗系用 Canon 噶啦咁样。咁我真系好认真问咗，点解你觉得 Pro 嘅都用 Canon 咧？佢话广告都系咁噶啦，嘅广告拍出嚟嗰啲，哇，又登山涉水啊、文青啊、专业啊嘅人咧就用 Canon 噶啦咁样。所以咧，我俾人即系有啲人开工嘅时候问我点解用 Lumix 啊，未见过呢个牌子咁样。佢哋其实喺度揶揄紧你，但系又唔敢讲出口咁嗰啲嗰啲样你识睇噶嘛？你个人做人咁耐，咁但系当然佢冇好似我咁样用过啦，又冇好似我咁样喺 YouTube 度见到啲人嗰啲 sample， 我先去买啦。咁同埋自己用过两样机，我都用过，但系我发觉即系有啲机。个实用程度系同埋嗰个进取程度好高嘅时候，你真系帮到你拍到好嘢，同埋做到更加多唔同嘅 feature 咧。咁我不由分说地，我就梗系拣嗰个 function 同埋个 result 为第一，而嗰啲人嘅冷眼啊，或者白眼啊，甚至乎嗰个虚荣度同埋知名度咧，我呢个系完全唔考虑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問我買咩相機，我推介俾佢咧，佢最尾都係買翻 Canon 嘅。咁所以啱啱先有個聽眾問我買咩相機，咁我又問佢究竟你想買嚟做乜咧？咁佢想話買一啲風景啊，想買嚟影下啲靜態啲嘅嘢啊。咁我不由分說，我梗係叫佢買適馬啦。咁啊，又同大家打賭一下啦。咁我相信最尾咧。我遲啲會問翻佢最尾買啲咩機嘅，咁我相信佢都係買 Canon 或者買 Sony 咯。咁呢個好正常嘅，因為其實佢講唔出佢嘅需要啫。咁你冇理由問人哋話買個相機嚟做乜啊咁樣，嗰個人冇理由話俾你聽，我冇啊，想俾人認同我，好即係好嚇嚇人啊咁樣。我覺得反而七八十年代咧，香港人就好坦誠嘅。即係買啲嘢要買隻勞力士返嚟要有碼頭啦，即係所謂碼頭，即係話個呢、這個叫咩個排場體面係好啲。咁所以呢就算一隻英立格$200或者一隻 Omega 可能得$7,000都唔夠買一隻十幾萬嘅勞力士咁有排場嘅咁樣。即係佢哋唔會話買隻錶呢都係為咗睇時間為咗準時咁樣，即係冇人會咁樣答佢。以前好明顯就係買呢啲梗係講排場啦，但今時今日呢好多人都即係佢覺得咁樣答呢好失禮嘅，因為哇你呢啲咁嘅地盤佬呢啲咁嘅同臭，咁但係呢事實上呢佢取捨呢就會考慮下買返出去值唔值啦，又或者出到嚟會唔會俾人多兩句閒言閒語，或者俾人哋揶揄你話你唔識用啦，話你唔夠 pro 啦咁樣，即係唔會講呢啲出口嘅。咁所以呢，但係呢一次又一次咁樣呢，呢經驗話俾我聽呢，一般人呢佢需要嗰幾樣嘢都唔同我係唔一般嘅，即係唔係話淨係個效果好就得嘅，就都要睇下人哋認唔認同嘅。咁我覺得一個民族係咁嘅時候呢，好多嘢都好難改變嘅，原因就係唔夠實際囉，即係都係嗰個圍爐啦，同埋嗰個集體主義行先嘅，我覺得都冇乜希望噶啦。其實我知道會有叻，幾時叻咗嘅原因就係咧，我一見到我自己睇個畫面都出曬波仔咧，轉下咧我就知道叻咗。咁但係叻咗係咪代表聽唔到我頭先講嗰段呢？阿 Fred 就用緊 Nikon 嘅 D90， 如果你就係影硬照 D90 都其實呢我所見咁耐呢 Nikon 最 hot 就呢個型號呢、這個 D90 呢個 body， 因為是 last 得最耐，定是他很耐都冇出新機呢當時，定是他 D90 最多人買而買了又有 quality 又保持到至到而家都冇人轉呢，咁樣我都唔係好明白。因為好多人用 D90 嘅，真係我認識嘅人都好多。我唔以為 Lumix 供應係好嘢。Winsome 我唔知道你係邊度人啦、香港人呢我就冇聽過香港人話 Lumix 係好嘢啦。因為香港人呢就覺得 Canon 係好嘢啦，當然。咁但係呢我睇返 YouTube 介紹呢個機呢，好多歐洲人尤其是同埋美國都一半一半，都係覺得 Lumix 呢就係好勁嘅。係唔知咩香港人呢又歧視佢唔係 full frame 啦。我覺得香港人如果歧視嗰啲機唔係 full frame 嘅話呢，咁唔該你歧視咪 Arri 同埋 Red 啦，因為一部廿幾萬嘅機都唔係 full frame 嘅。咁不如大家嘥啲時間呢，如果大家想買部機拍片呢，真係要見識下 GX5 啦。GX5 呢即係我而家用緊一部嘅下一代啦。佢首先呢有呢、這個佢所謂 consumer 嘅 market 啦，係有10 bit 啊。10 bit 咩叫10 bit 呢？10 bit 就係一個顏色嘅管理系統啦，即係你攞返嚟有幾多影到幾多顏色啦，就係幾多 bit 啦。咁呢以前嘅一般嘅機呢，就算到而家嘅 1D 呀，佢都係採用緊個顏色個層數嘅256×256咁多種色，即係話呢你由顏色一個 spectrum 嘅由頭至到尾中間嗰個色層呢，佢就係有咁多種色嘅。咁但係而家10 bit 呢就係由1024×1024呢個色層，即係話呢 data 方面呢多咗大量啦，而倍數又多咗好多啦，即係話呢當你拍一個大家唔好以為呢拍啲彩色斑斓嘅嘢呢先至能夠考驗到一架相機究竟啲顏色層多唔多。最大嘅 challenge 呢反而你拍啲魚肚白色嘅日出日落啦，即係所謂魚肚白色太陽都落埋山㗎啦已經，咁剩返嗰一層色呢就係啲藍藍青青紫紫嗰啲色，嗰、那個前面嗰個通呢，如果你有啲色呢佢能夠表達到顏色好少呢，你會見到一混混嘅，因為嗰啲色同色之間太接近嘅時候呢，當你唔夠顏色嘅時候咪表達唔到囉，咁於是乎變咗混混囉。咁但係呢當你顏色真係好多嘅時候呢，多到10 bit 嘅時候呢，佢 suppose 呢嗰個前面色呢係睇唔到混混嘅，咁呢啲就係佢表現到顏色嘅最大考驗啦。咁所以呢嚟緊嘅部 GX5 呢有幾大功能呢，即係一定係 KO 晒我頭先所講嗰啲香港人最愛嘅牌子嘅。例如色層好豐富啦，光暗嗰個 dynamic 就好闊啦，兼甲呢有雙卡槽，首先係可以攞到呢個 RAID， 即係如果大家有 format hard disk 呢，你知道咩叫 RAID， RAID 佢 RAID 1嘅效果嘅。RAID 1嘅效果呢就係一個要嚟錄一個叫 backup， 咁你其中一張卡死咗呢都仲有一張卡剩嘅，咁呢個好偉大啦。咁另外呢就有 built-in 嘅 stabilizer， 即係話呢有個唔知三軸定五軸嘅防震效果喺個 CCD， 即係喺個 sensor 度嘅，咁呢個不得了啦。咁已經可以譬如你影硬照嘅話呢，你有 semi 手震呢都影得好清嘅。咁其實而家網上面雖然呢部機未出啦，但係呢有好多 demo 機已經出咗去俾人哋寫 review 啦，咁有大量嘅記載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仲有一個偉大嘅地方呢係仲有咩呢，諗下先。仲有防震啦 ,10 bit 啦，仲有用返 GX4 同埋 GX3 嘅電係冇變到嘅，咁呢個又勁啦。同埋呢之前 GX4 呢已經防水同埋防塵㗎啦，咁呢架呢仲防埋凍添，即係話呢有啲地方接近零度嗰啲結霜嗰啲呢佢仲係運作良好嘅。咁我覺得呢個已經好大嘅進步啦對相機。因為呢有一班攝影隊呢就影一個極地嘅，即係去一啲急流嘅地方拍一條 documentary， 咁兩 team 人，一 team 咧就用 GX4， 一 team 人咧就用 5D Mark 4。咁咧佢兩 team 突然間遇到大洪水咧，咁啲架撐沖上河嘅下流咧，執翻出嚟咧，所有 Lumix 嘅機都用得翻，但係所有Canon 嘅機都死曬。原來咧 Canon 係完全係冇考慮嗰啲極地攝影嘅需要嘅。咁於是乎咧，但係佢係賣貴三倍喎，即係話咧一部 GX4 咧。唔係三部 GX4 咧，個價錢就等於一部 5D Mark 3 Mark 4，而家 Mark 4啦，係冇錯。咁所以咧，即係抵唔抵，咪大家考慮下咯。即係大家諗下，究竟你買個機翻嚟做乜咯？真係。係啦，好多人都買曬 Canon 噶。哇！講相機係咪毒藥嚟嘅咧？定係叻咗先係毒藥咧？突然間冇曬人留言，即係你係咪係冇興趣聽呢啲咁嘅 topic 咧？我估阿 Fred 話影相雖然構圖唔專業，但係享受影相，相機同鏡頭唔需要貴。你老豆留咗咸豐年嘅 AI 鏡，我覺得我而家仲用緊 AI 鏡嘅。我有支51.4 呢，我入電影影劇照行業嘅時候，第一支喺陳紅買二手鏡，嗰陣時係大概600蚊好似係。咁而家我見到同一支鏡嗰度買緊800蚊。即係呢啲鏡咪勁囉，喂，即係成個時代係影響唔到佢嘅，因為一支鏡好 sharp， 好利，好有立體感，已經係一支好嘅鏡。港人買相機拍 video 唔多，影完相影完就 WiFi 放上網就搞掂。影片用相機要搞返返咪令人卻步。咁係一部分啦，一部分係咁諗嘅，都多嘅，因為香港人最適合就用 iPhone 影啦。咁即係如果想方便，想理上講嗰個功能呢，我覺得買 iPhone 最好啦，又可以講到電話。Gary 話有冇試過用 DJI Osmo 拍片 4K？ 我賣咗啦。嗰部 DJI Osmo 呢所有嘢都好，只不過係個 file 方面唔好囉，因為佢個 MP4 呢係好粗下嘅。即係日頭白白好光猛呢就 ok 嘅。因為稍微暗咗少少呢，個 ISO 去到400已經開始出事啦。800直頭係好核突添。咁後來出咗部 Osmo Plus 呢，我就係你講呢部啦。佢呢就有啲 zoom 鏡啦，其實 zoom 鏡仲削弱咗個感光添。所以我都唔會覺得佢係好嘢囉。但係呢 ,Osmo 嘅 5X 呢就非常好啦。但係貴好多啊。5X 真係買得過㗎。5X 呢就因為可以換鏡頭嘅，換啲勁大光圈嘅鏡頭落去呢，就填補咗佢個 ISO 好粗個問題囉。但可惜貴成四倍啊。阿 KY 話唔識答唔到嘴。Eric 話俾心機聽緊我、哦、,ok, 多謝你啊。你啲講專業嘢好少人會回應的，我其實我講啲嘢唔好專業，只係我講個人嘅 experience 多啲，我冇特別講專業嘢。Eric 都係用 Lumix， 不過細機 GM1 啊，好滿意。其實咧，好多人用嗰啲Lumix 本身，其實佢第一步咧。一啲嗰啲 compact 機呢，即係細細部嗰啲連埋鏡頭嗰啲呢，係出 1.8 光圈嗰陣時嘅 LX2 啊，定 LX3 我已經買咗啦。其實佢支鏡已經好靚㗎啦。佢話自己係 Leica 鏡囉嗰陣時。阿 May， hello， 你好。阿 May 用得返個頭像，所以我認得囉。喂，不如大家呢，你平時譬如聽開我狗吹嗰啲朋友呢，你轉咗 account 名唔緊要，你用返個頭像不如咁啊，我又親切感啲啊。Sammy 我探咗你部 Lumix， 用咩招佢嘅嘢拍機鏡嚟拍嘢多。嗱，我近來有支新寵兒呢，我俾大家見識一下啦。 嗱，雖然我都睇唔起強國嗰啲一舉一動啦，所有嘢都，但系咧近來咧強國嘅鏡頭業咧真係有進取喎，即係脱離咗老番嘅已經。雖然佢都有啲老番嘅影子，但系咧佢堅係咧自己起舞出咗一支咁嘅 feature 嘅鏡咧。佢啊，我睇暈曬咧，佢最似模仿緊一支叫做福伦特嘅一支30mm 定系0.95光圈嘅，咁呢个就系25mm 0.95光圈。咁咧咁大光圈，但系支镜点解有咁细咧？原因咧就系佢专系出俾 M43 啊，因为 M43 嗰个 sensor size 比较细咧，所以支镜都系做细啲。咁呢，我近来成日用呢支镜咧，好开心，一来光圈又够啦。二來呢佢出到嚟嘅畫面亦都真係唔曳嘅。咁呢近來我用得最多呢支鏡啦。咁幾乎呢，我以前就成日用呢支，佢幾乎可以取替到我呢支鏡。咁呢支呢就是一個香港品牌嚟嘅。可能大家唔知道香港品牌有出呢個鏡頭嘅，仲出得幾靚嘅，啲 quality 完全係 ok 嘅。咁呢個鏡頭嘅牌子呢就叫做 SLR Magic。唔知道大家識唔識呢個牌子呢？咁呢嗰個老闆呢就係、是、一個讀返書嘅後生仔啦，當然咁成功都係靠富江啦，唔使講㗎啦。咁靠富江都係呢佢事業呢，我覺得我都幾欣賞嘅。佢啲鏡又係重新 design 嘅，好似一西人 design。 咁佢自己做老闆做監製啦，咁去搵一啲鬼佬做嘅鏡廠呢，就走去做呢啲鏡。咁呢佢呢支鏡頭呢都係因應呢、這個呢、這個 DL 即係呢、這個 DSLR 流行咗，即係數碼相機流行咗之後呢，咁佢最早出嘅呢就係專係出俾 M43 嘅鏡呢，就係、是、例如呢支啦。呢支嘅 feature 呢就係、是、我唔記得咗幾 Y 啦，就係、是、12mm 1.6 光圈 T1.6 喎，唔係 F1.6 喎。咁呢非常之，我最欣賞呢支鏡呢，佢雖然有12咁 Y 呢，但佢唔變形㗎喎，即係啲邊位呢線，即係你應該水平線去輕微好少變形囉。但以前印象中 12mm 鏡頭變到啱啱唔認得啦。咁同埋佢個 flare 好靚嘅，即係個 flare 所謂就係啲陽光入咗鏡呢，你 pan 鏡嘅時候呢，有啲怪嘅現象走出嚟，有啲光嘅影走出嚟呢，係好靚嘅呢支。咁呢支唔錯嘅，但我近來呢就少用咗。咁另外呢呢支個名字都好老土嘅鏡呢，就係、是、叫老蛙喎，你聽我咁衰嘅名咩，真係好衰相。呢支鏡呢就係、是、最近令我驚喜嘅鏡。咁呢支又係強國嘅鏡嚟嘅。咁呢呢個 feature 呢我就找不到其他鏡廠，即是它又不是 challenge 咯，證明它找不到其他鏡廠有這個 feature 呢，就是 15mm 就超微距的。你現在看到我有塊filter 擋住個鏡頭，它的微距可以去到個 filter 那麼近的，即是說呢那些物件貼到埋個 filter 那麼近的時候呢，它依然呢都可以教到 focus 的，即是例如一隻蚊啊，一隻昆蟲黐咗埋呢，佢完全係可以對到焦嘅。咁第二個 feature 嘅勁啦，就係呢個 tilt feature， 啊唔係呢個 shift feature， shift 就係咁樣睇得到支鏡咁樣可以做呢個效果嘅。至於呢個 shift 嘅效果點樣用呢，咁就麻煩你搵返我舊嗰幾集嘅狗吹啦，我都講過呢個 feature 係非常之impressive 啦，對我嚟講。但係光圈呢就好大下啫，個光圈呢只不過係俾到四光圈嚟。但係頭先講呢兩個 feature 呢，因為其他鏡做唔到，買其他鏡係買唔到呢個 feature， 要好貴好貴嘅日本鏡呀，嗰啲舊鏡先有嘅。咁呢佢又將佢擺落去一支大陸鏡度，只不過3000多元，係咪嚇死人囉。反而呢支香港做嘅鏡仲貴過佢。而呢支 25mm 嘅 0.95 光圈呢，只不過係3000元頭而已都係。 即係 chip 人就玩 chip 鏡，但係咧佢 chip 得嚟咧都做到嗰個效果咧，就絕對抵過買啲名廠鏡而咁平嘅鏡，因為名廠嘅平鏡係冇好嘢嘅，基本上。但我發現咗一支咧，就係45 1.8 嗰支Olympus 就係有呢、這個，即係反咗傳統啊。咁同埋我多數用嘅鏡咧，我都唔係 autofocus 嘅，我全部都幾乎啊都用 manual focus。就算我買啲 autofocus 鏡咧，我都用翻 manual focus 嘅，因為慣咗用呢個對焦方法太多年啦。兼及近來有咗數碼相機，我點解咁抗拒人哋買單反呢？因為你用咗數碼機之後咧，仲要發反光鏡，其實冇乜意思嘅。發反鏡一來會製造聲浪啦，你影劇照嘅時候會俾人秒你啦，因為你齊一齊立咁樣，人哋收緊音，你又影唔到咯。咁第二來咧就係嗰塊反光鏡咁多餘嘅原因，所有數碼機咧佢都有個 autofocus assist 呢個 manual focus assist 呢個 function 咧，就係將你想影嘅 target 放大10倍或10倍以上。即係扯到咁近，咁你都手對唔到你好死㗎喇。咁原因呢就 autofocus， 你唔知對咗邊度喎，最大問題就係、是、即係有少少差別啦。咁於是乎呢，我識得好高速咁樣 manual 對 focus 嘅時候呢，我絕對唔使用到 autofocus 嘅時候呢，咁我用佢個 MF assist 呢，我就可以呢放到畫面老年咁大，影領 shop 咗先後再影呢，咁我絕對準過呢用 autofocus 嚟對焦嘅。咁所以我 prefer 呢用一個平嘅價錢呢就買一啲好高質素嘅 manual 鏡呢，係可能㗎嘛呢樣嘢，咁所以我就 prefer 會咁樣影囉。咁呢大家睇到呢支鏡呢，原本呢係 full frame 嘅鏡嚟㗎，所以勁重嘅。咁呢佢就係一個 Canon mount， 咁呢我就呢個 mount 呢點樣懟落去我個 M43 度呢，就係用咗一個 speed booster， 唔知大家識唔識啦。Speed Booster 呢是一個你好像望下去呢只是一個 Ring 來的嘛。為什麼這個 Ring 呢只有一個 Ring， 為什麼會收你成4000元呢？原因它有很多巧妙，很多它價值當然在這裡才夠膽收你那麼貴啦。原因呢它有塊放大鏡在這裡。塊放大鏡呢它當然不是普通的放大鏡啦。塊放大鏡呢佢就會將你影出嚟嘅畫面咧，就好似放大鏡。你有冇試過用放大鏡嚟辣死啲昆蟲啊？即係揾個放大鏡嚟聚焦，跟住辣死一隻蟻咁樣。我細個玩過啦。咁咧，佢就用呢個原理咧，就將你嗰個影像攞翻嚟咧，就再將佢壓縮到成為一個細啲嘅影像。咁佢因為 M43 個 sensor 係比 full frame 細少少嘅。咁於是乎呢佢就將一個 full frame 影像呢就將佢投射落一個 M43 影像度，佢就唔係用一個 crop 嘅方法，因為普通一啲 mount 一啲 ring 呢，你就將一個 full frame 嘅鏡嘅影像呢就將佢切割，剩返中間個蓋，就即係多咗啲沙咗佢啦，咁呢就所以呢就會 zoom 近咗啦，咁樣就比例唔同咗啦，咁但係呢個情況呢就將佢投射細咗。咁投射咗你點解個太陽光會辣死一隻蟻呢？原因就係聚焦嘛。咁亦都要用返個原理聚焦咗，換句話嚟講呢，佢入嘅光都係多咗嘅。咁譬如講緊呢度係四光圈，咁佢變咗 M43 嘅時候呢就變咗 2.8 光圈。咁如果有一支 full frame 嘅 0.95 嘅鏡變咗做M43 嘅，咁我就應該變咗 0.5 嘛。定唔知即係總之個光圈仲光咗啦，咁所以呢用咗呢個呢支鏡就仲好用過喺 full frame 嗰邊嘅，咁所以呢個係物有所值嘅。咁同埋呢佢啲 shortcut 呢都跟返 Canon 嘅，原因呢就係佢可以呢autofocus 嘅鏡照掹落去 manual 就更加得啦，就係咁樣囉，所以佢值咁貴嘅。咁二來佢有個接環下面呢佢仲有個掹去掹腳架嘅，咁令到支鏡唔使過重，咁呢個非常好嘅 design。咁我主要呢排都係用呢幾支鏡。支12幾好啊個 feature， 我記得好似買3000到問嘅，我要 check 先話你知，因為買咗好耐嘅呢支。Solon 仲有部 GH1 賣俾你儲啊，我賣咗兩部 GH1 喎已經。 所以你以为自己 keep 啦。GH1 影相其实都仲好靓嘅，仲可以。我其实以前Stage 2嗰啲片咧，多数都用 GH1 拍添啊。系啊，其实而家 iPhone 影相已经好靓噶啦。阿 Fred 第一部数码相机系 Minota 咧好前卫啊！我第一部系帮人，我嗰阵时帮我家姐喺美国开业，嗰部都系 Minota 嘅，唔知咩七嘅。佢咧又系 fix 光圈，就用个快门同埋 ISO 嚟就个光暗嘅，咁即系同今日嘅 iPhone 嘅 design 一样咯。探咗你部都未说，大家讲咗啦，用定焦镜啦。Can no longer stand the black chair and buy a new one。我唔明白你讲乜喎。Stand the black chair 点解？有冇人解到俾我听啊？第一部 D 四系 Nikon， 当年系顶级机。200万像素，顶级机系咪 D 一百啊？定系嗰阵时顶级机系咩啊？我都唔知啊。定系好旧嗰啲好高嗰啲机啊 ？Samuel 咧就话啊，讲咗啦，读咗你啦。Eric 自己嗰支12mm 2.0变晒型。哦，就是不滿意的地方，但有些人就很喜歡變形的。嗱，我講返呢支啊，呢支老蛙叫做頭先講嗰支 shift 嗰支鏡，佢呢shift 咗之後呢變形變得好誇張的，即係直頭係放射性好強的可以。咁、我覺得如果玩變形就玩呢支啊，非常好玩。玩唔變形呢就玩嗰支SLR Magic。Vincent， 你未讲你系咪香港陀地？因为香港陀地啲朋友，我未听过人会话 Lumix 系影到相影拍到嘢嘅。Canon G1， 我、G1 嗰阵时都几好噶一部机，但系 G1 有过热嘅问题，热得就会停机，同埋啲色会劲变嘅。Leica 嘅 DC， 我觉得嘥狗气嘅都系。即係買到咁貴，而即係唔係話唔靚，係唔值咁貴囉，我覺得。因為你其實你有時即係最均真呢，即係除非你係有嗰、那個嗰鋪人啦，即係嚟曬命啦，講得衰啲。咁如果唔係買 Leica 完全冇意義㗎。其實你想去 Google 呢搵一啲譬如 Leica 部 M 幾呀 M2 嘅 sample， M8 啦，定唔知我唔記得啲型號啦。有一部叫 Monochrome 嗰啲型號呢，即係你就睇返啲相嘅 samples 呢，你先決定買咩機囉。咁我朋友買一部富士呢，佢大讚啲黑白相好靚，咁但我睇返佢影啲相，佢影得靚係緊㗎啦，朋友影相都叻嘅，咁但係我覺得唔係特別靚囉。其實同佢 preset 好有關嘅，即係佢出街之前 preset 咗啲咩呢，有啲咩場景呢，咁通常嗰其實一條 curve 已經教曬任何㗎啦。如果有啲譬如我以前有部 Olympus 嘅唔知咩 5mm 唔知咩呢，嗰部有防震嗰部機呢，買俾人啦，不過嗰部機嗰個 curve 呢係任由自己教嘅。嗰部機即係你如果影黑白相呢就一流呀，嗰部真係。咁如果你想影黑白相個 detail 係好似菲林咁呢，你真係要買下一部嘅 GH5 啦，嚟緊嗰部。因為佢用 10bit 嚟教黑白點都贏囉。咁如果我介紹買相機，即係你純粹影得靚呀，唔好講虛榮呀，咁一定係買 Canon， 唔係一定係買 Sigma 嘅 SDQ 啦， SD Quadra 啦，我遲啲都會買 SD Quadra， 遲啲出賣量就會買㗎啦。大陸人好興帶 Leica 旅行，大陸人就唔好興帶 Leica， 佢係唔貴唔帶囉去旅行，因為佢哋嗰個面子好重要㗎嘛。佢哋覺得用埋啲 Lumix 啊嗰啲人去嗰啲機去旅行呢係好收家㗎，我諗相信。喂 ,Hello, Candix 啊 ,Candix Wu， 第一次聽直播啊，多謝。 富士对招文，不过玩佢玩 Fuji Film 啲色，其实老实讲，你揞住你只眼咧，俾啲 Fuji Film 同埋俾啲Kodak Film 嘅色，你分唔分一分先？老实实，即系啲 preset 改得个名劲咧，你又当咗系噶啦，好多时都系俾佢困咗噶。好多时啲 marketing 嘅学问嚟噶嘛，即系个客买嘢，即系我唔系话嗰啲嘢冇价值，但系我唔会 buy 呢啲价值咯。即系你买翻嚟感觉良好，已经系一件好难买到嘅嘢嚟噶啦。咁所以咧，无谓同自己作对啊。即系嗱，我介绍你买嗰啲咧，根本上实买唔到大部分人嘅心头好嘅。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再问我买咩机好咯。同埋你讲对焦慢，对我嚟讲就系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因为我都唔会用自动对焦嘅。阿 Winson 就话，可能你朋友冇我咁 pro， 冇你用啲嘅咁高端。如果平嘅普通进阶 Lumix 好好、啊、嗱，所以你咪唔系好了解我讲乜咯？我相信，因为咧，其实我讲啲一啲都唔 pro 啊，我所有嘅 judgement 咧。都是来自我在 Google 见到个 sample 的。而那个 sample 为什么会有些做得好，有些做得不好呢？你咪在个科技那里解释咯。譬如我为什么觉得 Sigma 好呢？我真的用过。兼夹呢，它有大量的 YouTube 同埋 Google 呢，有解释过为什么它那么漂亮的。原因它用的 sensor 都同人家不同。而它的 sensor 呢，亦都是市场的毒药来的。因为用这么多钱来研究，即係買嗰塊 sensor 嚟擺我啲相機度，而嗰個用家呢又會用咁多 memory 同埋要嘥咁多時間等佢吞一張相，因為呢個正比㗎嘛，即係你張相裏面又擺咗幾多，即係影到幾多嘢就自然會靚啲。咁影咗咁多，即係佢一幅相有幾十 meg 咁大，吞相就自然慢啲。咁你避免唔好咁慢，咁你呢嗰、那個 processor 呢又做得快啲。咁呢幾樣嘢呢都喺一個 consumer 嘅世界裏面呢都係敵人嚟㗎嘛。邊個會捨得買個相機呢又慢啲又貴啲個容量 size 又大啲。譬如我同一張 SD 卡我影到500張相咁樣。嘩，你用一個 Sigma 影 RAW 喎、哦。咁嗰可能會影到得嗰85張咁樣。咁對一啲咩都唔問嘅 consumer 嚟講係一個毒藥嚟㗎嘛。咁但係佢哋就係唔會追求一張相靚，或者唔會肯 afford 咁多資源去追求一張相靚嘅話，咁就自然成為毒藥囉。咁但我介紹親都係毒藥嘅，咁所以大家都係唔好問我用咩相機啦，即係你問我咩最人即係會最滿足到你嘅感覺呢，我會答得出嘅。所以其實我講啲一啲都唔係 pro 啊，我只不過講個實際大家留意唔到嘅嘢啫嘛，同 Pro 都冇乜關係嘅其實。Nikon One 即係嗰部細相機 ,V3 對焦快但部機貴。咁對焦快貴啲有咩問題呢？但嗰個 Nikon One 佢死得好慘喎，我完全未見過人買喎，斟啲水先。你剛才大家見到我有一部細機呢，這部細機 GX1 很久了，已經出了。其實我帶埋去開工來的原因呢，就是我帶一部 GX4， 因為這部我有兩部的，我之前一直都帶兩部機出街的原因就是呢、有一部突然死了，乖老襯，我即刻有另一部機就唔會令到我即係我個客會有啲咩任何損失嘅，因為我都繼續仲影到嘢嘅，起碼都咁。但係自從有咗呢部之後呢，我帶小部 GX4 已經好開心啦。嘩，部機細到咁嘅，但係影啲片都係好似樣嘅，呢一吹佢唔漲喎，真係。Samuel 多謝我分享長知識， 好多其他只係識講行貨。嗱，咁我咪自己揾自己品囉，因為呢我識好多，即係我唔係識呀，見好多好多嗰啲 YouTube 嘅 blogger 呢，佢都唔會講出真相呀，即係或者講出事實嘅部分啦。咁嗰啲呢就有 potential， 有 sponsor 去俾啲機會試呀。咁我唔知係咪，我真係冇乜人識呀，因為原因就係、是、啲人唔會揾我去幫佢試嘢，原因就係有啲人接受唔到真相咁樣，喺商業社會都幾弊藝嘅呢樣嘢。同埋好多人講相機呢都係睇人哋嗰個新聞稿啦，同埋即係好，即係香港呀，講緊都係翻譯外國嗰啲 review 啦。但係而家我覺得佢連呢一啲 YouTube 嘅嗰啲 blogger 呢佢哋都唔參考，都係跟返嗰個 official 嗰個嚟講呢，咁即係香港人就仲係受呢一套嘅，就唔比較唔鍾意受一啲有少少深入嘅嘢，同埋用家個角度係比較少講啲嘅。例如我見過人講一部，我剛才講嗰部色碼嗰部咁堅嘅相機呢，佢話就話堅，但一啲都唔貴，連埋鏡，連埋一支好靚嘅 30mm 嘅 1.4 光圈嘅鏡呢，嗰個叫做 SD Quattro。我呢部機呢行貨都係賣8000蚊，連埋支鏡呢係絕對靚過你買部Mark One， 即係 Canon 嘅一啲，即係總之最貴一部啦，我唔記得咗型號而家喺到邊，係絕對靚嗰部㗎。咁但係呢我見到啲人講 review 呢話佢個 hand grip， 即係手指尾 grip 唔到喎，即係都係死罪嚟㗎喎。咁同埋我見到就算啲好大嗰啲 D preview 嗰啲網站呢，即係專係講相機專係比試嗰啲呢都好尷尬嘅，提起色碼嗰啲機呢，原因就係呢佢距離實在太遠啦，即係一拎咗張相出嚟呢，其他嗰啲真係就係冇訂期嘅，咁佢點樣講好呢，讚就死，彈就仲大鑊，即係俾人覺得你好唔老實啦，隻眼都睡唔過咁樣，咁所以呢好論盡嘅，咁所以呢啲色碼嘅相機呢係近年都好少人講嘅，講都係有啲彈囉，彈到嘩吞一張相要幾秒啊咁樣嗰啲呢，咁所以唔緊要啦，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即係有一啲真心去做好一個相機而肯花好多R&D 嘅費用去專登人哋冇嘅佢而做到有做到出嚟，佢都好多 challenge 嘅，擺到明係賺唔到錢嘅呢機，但係有咩好處呢，對佢嚟講可能都係嗰種精神啦，即係日本人嗰種精益求精嗰種精神啦。因為其實 marketing 呢係阻礙個世界先進嘅一個好重要嘅好重要嘅一個半腳石嚟嘅。原因就係如果大家如實咁樣報導返嗰部相機好勁嘅，或者有啲比較權威嘅網站都大肆咁樣宣傳呢部機嘅，即係講出事實啫，只不過係即係講出嗰粒 CCD 咪嗰粒 sensor 有幾咁勁呢，個世界已經好唔同㗎喇喎，諗下喂，當嗰部機多人買多人吹捧嘅時候，咁你方 Canon 唔 Nikon 唔會照出咩，其實呢啲唔係新科技嚟㗎，只不過係得佢先會用㗎嘛，咁大家嗰個 benefit 咪又少咗囉，都係講返嗰句，即係呢個共業嚟嘅。Brian 早啲瞓啦，我都差唔多啦。阿 Ben 望有冇玩 Lomo， 梗係有啦， Lomo sponsor 嗰個影劇照嘅，以前無間道嗰陣時專登出咗個相展，佢派咗多部相機俾我哋啲工作人員台前幕後啦，即係連演員都送埋嘅，咁送咗十幾廿部出嚟嘅，咁我其中攞兩部，咁就係開工嗰陣時影囉，咁嗰陣時環亞呢就電影發行公司就搞好多呢啲咁嘅活動嘅，就擺好多相展嘅，咁都幾好玩嘅，但係唔包曬相喎。用家角度好重要㗎，探樣多啲講下你嘅用家經驗啦，我都講好多㗎啦，多到滿啦。Fred 以前都係上代理借鏡或者試 demo， 試過先知。以前石利洛陽行我記得係金鐘㗎好似。啊，同埋色碼嗰個 嗰個維修中心呢啲服務有返以前嗰啲大行嗰種感覺，即係比較體貼啲，個師傅會出嚟同你講返你支鏡壞啲咩呀咁樣。大部分香港人都係只係睇 DC FIFA 嘅線稿，咁我又唔敢講佢全部都係線稿嘅，但只不過係保險保守啲囉，同埋佢哋即係而家啲人做嘢係唔會即係都保留返少少自己嘅睇法㗎啦，即係多數都係大家鍾意睇咩就寫咩，係為之王道囉。而家你冇錢俾人，還有人同你唱好部機，都可以咁講嘅。有時唔係叫你唱好啊，即係嗱，我見到有個網站我成日都上嘅，就有個人啊，我唔記得咗佢叫咩，佢呢曾經呢都將我部以前我部叫 DP1,DP2,DP3 呢三部機呢都試過測試嘅，但係呢之後再出嗰幾日就冇講過，即係冇再咁樣試過啦。因為呢佢都好顛覆㗎啦，即係肯拎呢部機，嗰部叫 DP2 好似係。咁呢拎呢部機出嚟搵一啲 print 相嘅公司呢 ,print 咗張好大張相掛曬喺個牆嗰度呢，就叫啲專家嚟睇囉。咁啲專家淨係睇相一定係覺得嗰部色碼嗰部相機贏曬啦。咁點知後來原來即係贏咗部 Canon 嘅最貴一部機，即係部機差唔多成十倍價錢㗎都。有冇呀？冇呀，八倍價錢到啦。即係咁都輸咗嘅，咁樣即係你對一個商業世界嚟講呢好荒謬同埋好挑人㗎嘛。咁於是乎嗰條片之後呢再冇講呢個品牌嘅嘢啦。可能嗱，我又唔夠膽講第啲品牌有畀錢佢做囉，就同你畀唔畀錢人唱好呢、這個你個品牌係冇乜關係囉。但係有時即係有時啲嘢就係咁㗎啦，即係你個真相好殘酷嘅時候呢，咁大家都企喺大部分人個諗法嗰邊嘅，咁亦都唔係一件歧視嚟嘅，我覺得。日本真係唔好再喺大陸開廠呀、你咁諗就會係㗎啦咩。我記得呢，其實 Nikon 呢好早期已經在泰國開廠㗎啦。咁但係泰國開廠嘅時候嘅 Nikon 呢仲係好賣得，同埋 quality keep 得好好嘅。咁泰國係冇事嘅。咁其實日本喺泰國唔知仲有咩睇啲企業開廠嘅，冇人可以話到俾我聽呢。家下買菲林機越來越難，都唔知仲有冇新出嘅菲林機。喂，但係其實而家玩中幅機係最好啊，因為而家你落香檳買中幅機呢，嘩平到笑啊。好似3000元已經買到一部，係買嗰部係咪叫 Miami 嘅部相機，加連埋鏡頭，好似3000-4000元可以捧走一部，幾爽，未見過咁平。以前石里落喺中環和記大廈，以前成日都，我可能係講和記大廈近金鐘，係冇錯，我記錯咗，應該喺中環。我以前有部 Nikon 嘅 D200 Pan 話，由飛燈又對朵花 ，turn 成5分鐘先影到，等一晚 Lomo 開始就同 friend 去影。我都會帶埋部 Lomo 去影啊，而家影 Lomo 多過影傳統。Lomo 有啲缺陷味嘅，但係有啲我睇嗰啲東嗰陣時興 Lomo 嘅時候呢，我見到嗰啲Don't Touch 啊呢啲垃圾咁嘅垃圾嘅雜誌呢，佢話喎，即係我記得好記得清楚，佢 Lomo 而家梗係識影啦，梗係影 Lomo 啦，佢特色就係唔啱 Full。同埋啲色怪怪地咁樣，即係嗰啲潮流嘅寫潮流雜誌嗰啲人呢，我真係夠膽講不知所謂嘅，即係睇你大嗰啲就係死啦大佬。即係唔即係其實 Lomo 都有 focus 教㗎，有三格，一格就唔知8尺，一格就唔知無限，一格就唔知2尺咁樣俾你教。即係佢夠膽死話 Lomo 嘅特色係 out full 喎。俾稿費佢嗰啲好蠢啦，真係唔好話睇嗰啲。 每次经过见到啲哈嫂流晒口水。啱啱迈阿密啊，冇错，菲林已经系全面停产。其实菲林就冇停产，但我怀疑菲林机系停产咗，因为香港有个商人咧都重新再做个菲林嘅，好似起码保利来啊。咁但另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品牌嘅，其实东欧咧都大量菲林仲生产紧嘅，尤其是伊尔福嗰个牌子咧，仲系生产紧嘅。Leica M3 值唔值得收藏？咁你收藏实值得噶，你唔好以为影咪得咯。我个朋友有部 Leica， 我唔记得系咪 M3 咧，借我影系数码机嚟嘅。哇，对焦对到辛苦，眼水都飙埋嘅，系列像对焦啊，即系嗰啲两个画面叠像对焦。咁咧，我睇翻佢影嗰啲相咧，冇复清嘅，因为佢根本就以前冇玩菲林相机咧。佢唔知道咁樣對焦，咁我攞佢部機玩完影完幾張相俾佢睇呢，佢問我你點解你啲相會影得 sharp 嘅，咁樣問我，問個咁嘅問題都有嘅。原來佢又唔識得疊像對焦，佢影慣數碼機呢就係 autofocus 咁樣，咁但佢又買部機嚟炫耀喎，好明顯即係唔係影嘅要嚟問你死未。一部 Leica M3 可以買到幾多部 Lumix GX4 呢？我諗買到十部到咯，我諗係唔上下啦。喺 concept 上，東洲呢啲真係教壞細路，咩垃圾？唔知仲有冇出得停咯？可唔可以呢啲？仲有人買書，但係又覺得自己係潮人嘅，必定老土怪啦。真係一個潮人就點會買雜誌㗎，仲係買都唔會買啲冬有冬至嗰啲書啦，大佬即係貪佢量咩。拉卡仲出緊菲林相機啊，係喎數漏個拉卡喎，冇錯。以前啲 uncle 興去旅行影幻燈片，唔係興嘅，以前因為幻燈片係真係有個放出嚟嗰個效果嘛，唔使曬相嘛。咁又係另外一番情趣嚟嘅。同幻燈片呢，佢唔會經過一個沖曬嘅失真啦，佢所謂嘅步驟。咁所以呢，佢哋認為呢幻燈片呢就會保存到個面貌多啲嘅。咁事實上都係嘅。咁影完條幻燈片返嚟呢，一沖就係將幻燈片嘅顏色，就唔使你 tune， 就 tune 唔到嘅。咁呢經過嗰架幻燈片機呢，經過燈膽再投射出嚟呢，咁理論上個變數亦都少嘅，因為幻燈機係冇 filter 㗎嘛，咁所以嗰啲追求原裝即係唔失真嘅人呢，就會影 slide， 同埋 slide 呢就冇得救嘅，影得好就好，影得唔好就好核突好黑或者好光，咁所以呢亦都係一個技術嘅考驗嚟嘅。Nikon 仲有出緊 F 系啊，我真係唔知喎。喂，周圍我 live 緊啊，轉頭打俾你，我就快完㗎啦。喂，今日好夜㗎喇，我唔講啦。哦，星島買佢都蠢啦。喂，咁啊，我聽日要開早啦，同埋我要覆一個電話。咁呢就差唔多啦，嗱记得大家 subscribe 我呢个 channel 啦 ,StageTube 呢个 channel 啦。咁呢上次呼吁过呢都好似冇乜加，即係冇乜多人 subscribe 咗。咁兼夹呢Facebook 嗰边呢就大家记住 like 个 page 啦，因为我所有啲咩通知啊都喺嗰度通知㗎啦，将会。有啲咩改動啊，即係都歸一喺呢個 channel 同埋嗰個 page 嗰度啦。因為好多朋友忠告我呢，即係唔好搞得太散呢，你就會吵到多啲人睇你個 live 啦。咁今日我唔知點解就偏少人睇嘅，因為上次可能仲係假期嘅關係呢，好快就過百。但今日呢捱到而家都係幾十啫，咁亦都係要認命嘅，有時你吸唔吸到人啊，你有冇能力可以令到好多人鍾意聽你啲狗吹啊咁樣。 呢、這個都慢慢改善啦，即係可能個能量比較低啲啦，又因為好多人都中意聽爆啦，爆料又好，語氣好爆，又或者係好精神病嘅神經質，好似蘇好似何志光嗰啲咁樣，我諗嗰啲保持到嗰啲態度同埋精神狀況，我諗係做一個 YouTuber 係容易啲多啲人嘅，同埋後生好緊要啦。咁呢樣又冇可以改變到啦，因為我眼見咧後生嘅人係會多啲 like 嘅，會多啲人 watch 嘅，咁所以呢樣要認命嘅，冇得傾。咁好啦，咁記住做提醒嗰兩樣嘢啦 ，subscribe 同埋要 like 個Facebook page 咯。咁好啦，今日係咁先，希望下次改變到個 cam 嗰個嘢啦，因為起碼攞咗條 HDMI 嘅線翻嚟，可以插到落部相機咧，整個大大改善到個畫面嘅 quality 噶啦。好啦，拜拜。